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北京FM 九六九。 在八九十年代，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，演唱组合也是这时期的最大的亮点了。草蜢、温拿、Beyond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听到了许多草蜢乐队的歌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温拿。这支乐队的前身是由1968年的谭咏麟、彭健新、陈友、叶志强、陈百祥和陈百荣兄弟组成的失败者 Losers 乐队，其实也是很不错的。不过呢，在71年，他们因为个人的事业发展而宣告解散。首先，我们今天晚上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温拿，《千载不变》。 常埋怨人情冷暖太深，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，茫茫风雨天，路途未免孤独，有谁最熟最真？谁无边，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，洗下了几个诺言，愁怀苦恼间，及时又见出现。往年许多亲切脸，原来世界怎么变，有好的心不选，潮流混乱也不乱，大家始终你我不相见，传来问候更暖，心中至真至诚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谁无边，过去幽恋转变中，细下了几个诺言，愁怀苦恼间，及时又见出现。往年许多亲切脸，原来世界怎么变，有好的心不选，潮流混乱也不乱，大家始终眷恋。原来你我不相见，传来问候更暖，心中至真至诚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有好的心不选，潮流混乱也不乱，大家始终眷恋。原来你我不相见，传来问候更暖，心中至真至诚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彼此有真有情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 1973年，温拿乐队成立，包括除 Losers 元老的谭咏麟、彭健新、叶志强和陈友之外，更加邀请了钟镇涛加盟。温拿五虎开始成为香港乐坛的一支强力组合。他们创作并演唱的这一首《千载不变》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金曲奖，其深远的影响力是十几年内任何一个乐队都无法相比的。

上有许多幸福人，不会再一直浪费青春。希望你能够无心思量，是否与我共度一生。如果你这样反问我，我愿意一定肯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难了，难了。 主角是你、yeah。

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当自己的手中有了富余的闲钱时，自己却没有座驾，那是会多么的尴尬。然而更尴尬的是，自己并不了解车，不知道如何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车。比如说手中有15万闲钱，路上行驶的不是轿车就是 SUV， 该如何选择呢？在10到15万的轿车，推荐两款，一款是主打操控的，一款是主打实用性的。时代思域是一台外观十分运动的车型，本田粉丝追崇的最热的车型，而且这一代思域在内饰做工用料上也是更加用心，静音的处理也比上一代思域强得多。 1.5T 的发动机可爆发出最大扭矩220牛米，同级别中的动力是最强的，特别适合喜欢运动的年轻人。当然思域也有百公里油耗低至5升的三缸车型，就看你喜不喜欢了。再来说说轩逸，它是一台实实在在的兼顾舒适实用的车型，内饰乘坐空间、大沙发的座椅和储物空间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，操控不是它的强项，外形设计风格也是受到了许多人的喜欢。最为重要的是燃油经济性和后期保养费低，深受中国许多家庭的喜欢了。在10到15万的 SUV 可以买到自主品牌紧凑型 SUV 和合资小型 SUV， 我更推荐自主品牌车型，因为10到15万以内的自主车型配置丰富，性价比高。首先是博越，它是一款吉利的精品型 SUV， 外观和内饰设计很有国际范儿，车内静音效果也是很好，配置十分丰富，月销量都保持在 SUV 榜中的前5，口碑不错，只是在走比较烂的路的时候会感觉到支撑性不是很足，综合油耗12升左右。传祺 GS4 已经历经了2年之久，从月销量的表现看出来国人对其的喜爱，内饰的设计感是很不错的，只是后排空间会比较小，目前市场优惠价15万就能买到顶配，性价比当然也不错。车本身就是不便宜的，买车时还是得理清头脑，到底它能怎么服务我们，而不是反过来让车成了我们的主人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总说分手放手，我才不头不再头，和你背对背的走，原来怪我没有爱情的天分，你才要走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不是每一句话都会激起矛盾，但职场中说错的话，往往会成为危险的伏笔。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就被拎出来放大演绎，进而变成致命伤。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大环境当中，遇见棘手问题时，万言万当不如一默。它适用于所有不善于人际交流的人。不会说话没有关系，不说话总会吧。他人之事不容智慧，观其不语方为君子呀。 坚信，却有着温柔。

伤痕，说穿是残忍，有时勇敢只是后遗症。还好在你身旁，宛如夏天的海，这些世界也很精彩。 Just you and I, you and I, just you and I, 懂了你才懂气味，在离合之间来回，是为爱上你而准备。能让我笑的人，是爱我的人，舍不得我脸上有泪痕，那我愿意等。幸福这个名称，还好在你胸怀，宛如夏天的海。Just you and I, 世界也很精彩。 交给时间去